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劇之本啦，今日咧我哋所讲嘅劇本咧，可能咧入面嘅一啲角色咧，大家嘅屋企咧都会有嘅。咁但系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留意呢啲人嘅生活入面咧，见到佢哋一啲人生嘅 八卦咁嘅， 因为唔系啊，因为你如果你冇留意到咧，哇，唔定呢一啲人喺你嘅背后，原来呢人背后系做好多嘢你唔知道嘅。咁啊，系一个乜嘢戏咧？好似鬼故咁样，但呢一个戏都几疯狂嘅，我觉得。咁系咩咧？就系 The Maze 啊，一个来自法国嘅剧本，一个剧作家叫 Sean Chenin 啦。剧本就喺1947年嘅时候写成嘅。咁啊，入面就讲咗两个女仆嘅佢哋嘅生活啦，或者喺佢哋面对佢哋嘅主人啦，咁啊 Dame 啦，同埋喺个面对主人背后嘅时候，佢哋嘅一啲所做嘅嘢，话唔定你哋屋企嗰个女仆啊，可能都做紧呢啲嘢，你唔知嘅。 真系唔怪得知嗰啲人而家开始喺屋企装闭路电视，就净系睇住个家用嘅啫。 但系我觉得话你哋已经一开始咧，就用咗呢个角度去睇呢个戏 喎。你唔系应该用乜嘢角度 咧？你唔好话我，你举咋？ 系咯，但系我觉得呢个戏应该主要唔系想人防住呢样嘢。我覺得你如果走入去佢哋嘅世界咧，你可能會明白多啲，即係作為女仆啦，佢哋嘅心態、佢哋嘅處境啊，面對一個處境，佢哋啲係喺一個咩狀態裏面咧？ 同埋比較複雜啲嘅，係啊，即係因為當年嘅女仆其實有個感覺，雖然唔至於啊。但係如果話有奴隸同埋而家打份工嗰個分別嘅話咧，咁可能當年係近奴隸嗰邊多啲嘅，當年啲女仆。 但係咧，你如果最近睇下我哋嘅最近有啲 case 啊，即係印佣真係俾人哋毒藥打 啊， 真 係。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可能咧時間都冇分嘅，因為佢其實講緊裡面咧好多係一個階級上面啦。因為就算戲裡面啦，個夫人其實對兩個女仆都唔係咁差嘅。係。咁但係就係當你係有主有仆咧，喺呢個階級你係。永遠跳不出去的時候呢，對於某一些人來說，如果他是有一個想法，是自己會問究竟人生是什麼意義呢，這樣的時候可能就會令到這些處境是會發生的。 我同意，我絕對同意、 我覺得這個處境不是很難明白的， 就是 身為一個基層的打工仔來說，其實很多我想打工仔都會明白這種狀況，就是為什麼我在這裡呢、為什麼我一生一日裡面這麼多時間都是在做這件事呢，可能很多人都會明白的。所以即係一陣，我哋又講下呢個戲啦，睇下入面大家聽到呢啲女僕所講嘅嘢，佢哋嗰啲感受會唔會係一般打工仔嗰啲感受啦？咁啊，但係僱主都可以順便諗一諗嘅。咁啊，我哋轉頭翻嚟咧，講下女僕呢個戲。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我哋所講嘅劇本係 The Maze 1947年嘅作品 Sean Chenin。咁佢咧 The Maze 咧都喺1974年嘅時候咧改編做咗電影。我冇睇過電影啊，我係睇住個劇本，同埋咧其實喺網上面都有一個喺外國嘅劇團，咁佢做咗一個舞台嘅演出啦，跟住做咗錄影，咁然後擺咗上網，咁啊兩邊對照住嚟睇啦。咁但係都唔容易睇嘅，我覺得。咁啊，所以 不如就我哋又請阿初講下個故事，等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先。嗯、 好啦，咁故事咧，成個 set up 咧，就其實啊喺一個應該係嗰、那個即係女主人個房間啊。嗯咁就裝潢都幾靚嘅，咁又有個露台咁樣，有張床咁樣，咁當然有好多衣櫃，有好多衫啊嗰啲咁樣啦。咁個戲一開始咧，我哋就見到咧就兩個女仔喺度，咁咧其中一個就猛咁呼喝另外一個啦，就猛叫佢做呢樣做嗰樣咁啦。其中有一樣幾重要嘅就係、個戲一開始佢就已經話佢：，喂，你做乜攞對膠手套入嚟呢度咧？膠手套唔應該喺呢度出現，你攞入嚟呢度做乜嘢啊？咁樣。咁就另外一個咧，應該係叫Solange 咧，就佢就係攞住你膠手套。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叫 Claire。但係其實一路我哋睇緊個戲嘅時候咧，最得意咧就係個 Claire 咧就猛咁叫 Solange 做 Claire， 即係佢叫對方做自己個名字。咁原來咧，我哋慢慢就 realize 啦，根本就係佢係一個角色扮演嘅遊戲嚟噶。阿 Claire 就一路喺度扮緊個女主人，而佢個應該係佢個 姐 姐嚟噶 Solange， 就咧就係扮演佢自己，咁就不停咁喺度呼喝佢個姐姐，就叫佢做呢樣做嗰樣啊，即係都唔一定係呼喝佢做呢樣做嗰樣，但係總之佢個身份就係個老細。咁然之後咧，呢個仆人咧就要服侍佢啊，就要幫佢做任何嘅嘢。 講好多好難聽嘅説話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咁同。埋咧，佢又喺度講緊話，今晚著咩衫好咧？咁樣咁就提起咗一件事嘅，就係咩咧？就係話佢自己就覺得話，不如我哋著紅色嗰條啦，咁樣。咁但係咧，呢個姐姐咧就同佢講話，喂，不如你著黑色嗰條啦，因為你守緊寡噶嘛。咁佢話嚇，我咩守緊寡啊？咁樣即係原來咧，嗰個先生咧就係俾人拉咗。喂，咁俾人拉咗都唔係守緊寡，都唔使著黑色噶嘛，唔理佢咁樣啦，就講咗件咁嘅事啊。但係因為咧呢度咧就我初初睇嘅時候，我有啲混亂嘅，就係佢就話。咦唔知邊個寫一封信去告密，就話我又寫一封信去告密咁樣，咁究竟係嗰個太太寫一封信去告密啦，定還是佢寫一封信去告密呢？就好混亂嘅， 係 啊，好混亂嘅。咁但係就總之而家知道嘅就係個先生就應該係喺 俾人捉咗 啦，俾差人捉咗。咁太太咧就出咗去，唔知太太出咗去做乜嘢啦。咁佢哋就喺度討論呢個問題。點知突然間咧就鬧鐘響喎。 係。 咁鬧鐘響做乜鬼咧？佢哋就原來咧就校咗鬧鐘喺度咧就，哎呀死啦！因為太太會隨時翻嚟嘛。佢兩個咧真係我叫佢做玩啊，玩得興起咧就唔記得咗。好彩鬧鐘響咁樣，喂快啲搞翻個掂啲嘢啦！一陣太太翻到嚟就大件事啦。咁佢哋就。 執翻住就清場， 執翻。 即係佢哋其實係每一次咧，趁咗太太出去咧，佢哋就會係玩呢個遊戲啦。我哋可以叫暫時叫個遊戲啦。 應該係成日都係 啊，成日都有噶啦， 仲會大家交換角色嚟做添。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有個咁樣嘅事件啦。咁但係咧，佢哋一路喺度講嘅時候咧，就更加咧，我哋就明白多啲佢哋同太太嘅關係，同埋太太究竟而家個狀況係點啦。咁佢哋其實咧就兩個都第一就。都唔係幾鍾意個太太㗎，即係佢哋猛咁話唔鍾意個太太啦，但係佢哋呢就兩個都分別話，特別係阿 Claire 啦，就好唔鍾意佢哋住嗰個閣樓啊，咁佢哋亦都話呢好唔鍾意嗰啲地方污糟邋遢，咁但係其實佢哋係工人嚟㗎嘛，嗰啲嘢就係佢哋冇辦法避免要面對嘅嘢嚟㗎嘛。咁但係咧，呢個姐姐又亦都同佢講咧，佢話唔係啊，其實啊太太咧佢又好錫我哋，好鍾意我哋啊，佢話。咁但係呢個 Claire 亦都講咗一樣嘢，就係話係啊，佢鍾意我哋啊，佢鍾意我哋，好似佢鍾意個尿兜咁樣咯。即佢要去洗手間，佢有需要有個尿兜，咁佢咪鍾意個尿兜咯。咁我哋其實係尿兜嚟啫嘛。佢係咁樣形容呢件事啦。喺咁樣之下，我哋就即係了解多咗，原來佢哋同呢一個屋企個關係。但係我哋都仲未見到呢一個 Madame， 即係嗰個太太夫人，佢出場啊。咁咧，跟住電話響，電話響咧就咩事咧？就係原來係先生打電話翻嚟，先生打電話嚟。做咩呢？就係話先生話佢保釋咗出嚟，佢話個官啊信佢，而家就俾佢保釋出嚟先咁樣，起碼咁佢就話會翻嚟啦。咁佢哋就好擔心啦，唔知點算啦。第一咧就係原來一路寫信告密嗰個咧就係阿 Claire 嚟嘅，咁你就開始驚話，喂會唔會佢哋認得我手字啊？咁啊大件事咁樣，咁啊唔知點算啦。咁啊佢哋又個電話聽完之後咧就晾咗喺度，擺咗喺側邊又唔記得冚翻，咁啊就咁擺咗喺度。咁原本就冇乜事嘅啫，點知之後就太太已經翻嚟啦，太太翻嚟就同我哋寒暄咗幾句咧，但係佢哋一路都冇提到阿先生咧係放咗出嚟，因為佢哋都唔知點講啊。 係，亦都驚住呢件事咯。慢慢發現咗之後咧，可能會即係始終揾到係佢哋，即 係係嗰個佢做嘅咁樣，所以就佢冇特別提啦。但係慢慢咧，呢一個太太咧就開始發現，咦？ 點解我電話會浪起咗嘅無端端咁啊？跟住佢哋就講講下就知唔以對，亦都即係和盤托出，就講咗出嚟就係話誒，其實係先生打過翻嚟。哎呀，但係我哋原本係諗住係俾個驚喜你啊嘛，費事啊誒講俾你聽啊嚇誒又會嚇親你啊嘛，我哋又一嚟又嚇親你，又想俾個驚喜，所以咪冇講咯咁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然之後，哎呀你哋真係細心啦，太太又講你哋真係細心啦咁樣。咁點啊？佢就話個先生咧就喺有間唔知叫 Hong Kong 咩嘅酒吧咁樣嘅，咁啊喺嗰度啦，咁啊叫佢嗱嗱臨就幫佢接的士，就太太叫佢接的士啦，就即刻去嗰度啦。 因為咧，我哋就講翻少少啦。其實佢哋成日想做呢一個我哋所謂嘅遊戲咧，其實就唔係遊戲咁簡單嘅，即係遊戲呢個字咧太過開心咗啊。其實佢哋次次咧，每一次做呢件事咧，佢哋都係有個目的嘅，就係想咧令到自己咧係即係對個夫人嘅怨憤咧係去到某一個點咧激發到，然之後咧就係真係去殺咗呢個夫人嘅。但係其實秀蘭咧好似試過一次啦，即係言行之間咧就係，但係咧就係因為佢想焗死夫人嘅時候咧就。見到啊，夫人係啊，瞓得好甜，所以佢就落唔到手啦。因為其實咧，我哋輾轉亦都從夫人翻到嚟同佢哋嘅對話咧，亦都見到夫人其實都對佢哋幾好嘅， 其實 係。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係即係冇辦法就 launch 多次咧，就係落唔到手啦。咁樣所以今次咧，其實佢哋咧亦都係咧係要去做呢一個佢哋所謂即係每一次特定咗個遊戲啦，我哋叫做就係要一定要係做夫人嗰個，就要虐待做婢女嗰個啦。就要令到咧佢係產生個恨意咧，可以足夠到去殺咗夫人。咁其實今次佢都係準備咁做，同埋今次係更加有動力啊，因為尤其是個 係 啦 係 啦，個舉報咗個先生嗰啲單嘢咧，隨時會揭翻。咁所以咧，佢哋喺夫人翻嚟之前咧，其實咧就係要去沖咗啲茶咧，就已經落咗安眠藥咧，就諗住要俾佢飲，係要俾佢飲嘅。咁但係點知啊，即係阿 Claire 咧，佢今次係 Claire 負責俾佢飲啦，但係咧又嗰個夫人又唔知點解就今日唔想飲茶。總之點都忍唔到，咁跟住就到嗰個電話嚟到啦，咁所以咧佢又走咗出去啦，揾個老公啦，咁佢哋又失敗咗，所以喺呢個位嗰度咧又殺唔到佢夫人，咁啊進入咗呢個狀態。夫人走咗之後咧，其實佢哋咧本來想殺夫人啦，失敗咗，咁大家喺度話 Kira 你都唔夠膽啦，咁大家喺度掙扎咗一輪，咁個遊戲繼唔繼續咧？咁其實大家。希望殺咗人，但又失敗之後，其實大家都係一個比較混亂嘅狀態。又曾經個妹又話：不如我瞓啦，好攰啦。咁但家姐又想繼續。咁到家姐繼續嘅時候咧，咁個妹就話：咁好啦，既然但係咁，大家一齊再繼續啦，咁樣。 即係繼續。 咁一齊再繼續呢個角色扮演嘅遊戲啦，咁樣。咁阿 Kira 就我做翻個夫人啦，繼續啦，咁樣。咁我哋就唔使由一開始嗰啲再要奉承開始啊，就由你虐待即係開始啦，咁樣去。咁樣就點知做咗下咧，個家姐就越嚟越即係好似失常啊！即係真係進入咗個角色，好似真係想殺咗佢咁樣。咁啊個妹又喂你而家我哋做戲你分清楚喎，即係喺嗰度有啲混亂啦。咁然之後咧，去到由某一個位咧，佢又好似即係暈咗咁樣咧，就即係拖咗啊個妹咧就出咗去離開咗呢個演出，即係嗰個個房間啦。咁啊舞台冇咁啊離開咗。咁啊跟住咧個家姐翻入嚟咧，就喺度講咗一大段嘢。咁我哋聽嘅時候咧。因為佢一開始就話、夫人終於死咗啦，我哋就以為咧佢真係殺咗個妹咧，就當佢係夫人咁樣殺咗佢。咁佢一路講咗長篇嘢啦，就話自己夫人終於死咗，我咧終於就俾人哋咧就拉捉，係當係即係犯人咁樣捉咗，跟住咧有好多人喺度睇住我咁樣，好似好即係好靚啊個場景，好偉大咁樣啦咁樣。咁但係點知佢講嗰下嘅時候咧，個妹就出翻嚟喎，就話你都係唔好講咁多嘢啊，我哋不如做埋個戲佢啦。佢話我決定咗啦，我咧而家繼續做夫人，我就好想飲嗰杯茶，然之後我就休息啦咁樣。咁啊，但係到家姐話你飲茶係真係想飲嗰杯茶，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嗰杯茶就係當時係想殺阿夫人，落咗十粒安眠藥係咪？嗰杯茶嚟噶嘛，係啦。咁你如果真係飲咪即係自己死啊嘛，即係我哋了解係咁樣啦。咁但係基娜啦，就 Claire 就話佢話係啊，我覺得我哋呢個係無論點都要做埋落去嘅，我就。做呢一個角色啦，你就係、我哋兩個人之中，你就係帶住我哋嘅精神一齊生存落去啦，咁樣。咁咧就到最後咗一個戲結果咧，就係Claire 咧真係攞咗個就飲咗，咁然之後咧就完咗呢個戲。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 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今日讲嘅劇本係 The Maze， 法国嘅劇本，来自 Sean Chaney 嘅1947年嘅劇本。咁啊，啱啱咧讲到呢两个女仆咧喺个夫人嘅背后咧，其实佢啊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啊。咁但係咧，我啊听讲过，原来咧有好多人咧会用两个男人去做呢两个 The Maze 呢两个角色，系咪有啲咁嘅事咧？真系。 一開始就其實係相信你自己寫呢個劇本嘅時候有提議過嘅，因為我哋之前都提過啦，即係譬如莎士比亞年代所有演員都係男人嚟噶嘛，咁但係亦都有某一啲嘅，我唔知道應該話戲種啦，定還係某啲劇團嘅選擇啊，即係譬如日本都有個劇團好出名嘅，全部女仔嚟嘅，咁都有噶嘛。咁而相信你寫呢個劇本嘅時候，亦都有提議過，就係話全部揾男仔做嘅咁樣。咁有一個咁樣嘅前設喺度。第二就係因為我諗好多人到而家去做呢個戲嘅時候，揾啲男仔做咧，其中一個係個戲本身有一啲幾唔尋常嘅意識上嘅暴力啊。即係嗰個暴力咧，係如果你諗下兩個男人做嘅時候，其實你一開始睇咧，我哋頭先咪後都講過話，如果兩個男人做，我哋作為觀眾坐喺出邊睇嘅時候咧，第一樣嘢會有某一個疏離喺度，即係我哋會咦，究竟係真定係假，係做緊戲定係點樣㗎咁樣，即係我哋會問嘅問題會多咗，我哋會疏離翻少少。咁呢一個可能對於呢一個戲嚟講咧，係有某啲嘅好處嘅。咁總之點都好啦，總之就係到而家為止咧，我自己即係有聽聞過世界各地做咧，都係一半一半到啦，都幾多人係用男仔做嘅。咁啊，好不幸地，我到而家都真係未親眼睇過一個演出嘅呢一個戲係。 香港係咪都有做過呢一個演出？ 有早一兩年都有劇團做過噶。咁其實當然亦都啦，因為相信咧亦都係一個同性戀者啦，咁所以佢其實當時咁樣提議咧，會唔會有係一啲係佢冇解釋過自己點解會咁樣寫落去嘅呢一個用男仔做咁樣，所以咧即係都真係好睇究竟如果你而家去導呢個戲啦，你係想講呢個戲嘅乜嘢嘢啦，即係你係想帶出咩嘢？因為如果你係純粹真係想睇兩個即係士婢啦，喺一個工人嘅階級，佢哋生面對嘅嗰樣嘢咧，咁如果用咗個男仔去做咧，可能會將呢樣嘢咧，其實係減淡咗，或者係 distract 咗啦，係啦，即係分散咗 嗰樣嘢。咁所以咧，就真係好睇你究竟想攞住呢個劇本，你去帶出一樣乜嘢嘢，想觀眾睇到嗰樣最重要係乜嘢嘢，咁樣去決定究竟你用男或者用女咧，定咁樣。 咁除咗啱啱話想睇到啲女仆或者啲工人階級佢哋嘅生活啊，佢哋嘅狀況之外，會有其他乜嘢可以喺呢個戲度睇到咧？ 其實，與其話睇工人階級嗰個生活狀況嘅話咧，不如我哋話係睇一啲咁樣嘅 power struggle 啊，即係呢一個咁樣嘅，你唔至於係權力鬥爭啊，但係因為佢哋就長期喺一個狀況之下，就係有人叫佢去做某啲嘢，佢就去跟住呢一啲咁樣嘅，你話係命令也好，指令也好，就係執行佢日常生活要執行嘅，喺一個咁嘅狀況之下，令到呢啲人變成點啊？因為我哋頭先喺講個古仔嘅時候，你會發現咧，就係嗰個女主人出現之後咧，其實我哋完全唔覺得個女主人對佢哋差噶，又哎呀真係好啦，我送啲衫俾你哋啦咁樣，又話咦點解你會化咗妝啊？因為之前係Claire 佢喺度化妝台嗰度化妝啊嘛，見到佢化妝，佢唔係鬧佢喎，哎呀你係咪中意咗人啊？哎呀真係開心啦，你中意咗人，咁我都等你開心啊咁樣。即係我哋見到其實係嗰個主人唔係一啲即係如狼似虎走入嚟鞭打佢嗰啲，唔係，反而喺佢哋自己那個角色扮演的世界入面咧，就係啦，即係佢就猛咁喺度鬧另外一個啊，然之後甚至係真係會打佢啊、踢佢啊咁樣，係會咁嘅。但係真實嗰個人唔係咁嘅，即係點解會係咁咧？嗱，與其話係我哋想睇一啲所謂工人嗰個真實生活嘅話咧，其實呢個戲絕對唔係睇工人個真實生活嘅，我認為。其實係睇就係喺一啲咁樣嘅唔可以話咁樣嘅環境，因為唔係講緊佢嗰個主人點樣虐待佢啊嘛，係佢點樣睇？哎呀，我日日都有某一啲嘅規範， 嗰個規範就係、是、即係、那個規矩就係咁啊。總之有個主人咯，個主人俾啲命令我，咁我就要執行。而慢慢咧，佢哋係自己喺呢一個咁樣嘅死胡同入邊，係咁喺度轉，係咁喺度轉，就覺得呢樣嘢好大問題。甚至係去到佢想毒殺佢嘅主人，而佢毒殺嘅主人嗰樣嘢咧，嗱，我哋睇到個戲入邊見到嘅就係、是，唔係真係個主人對佢好差嘅，係佢哋自己點樣睇呢一個我叫做 power struggle 嘅嘢，就係佢哋有一個咁嘅權力嘅關係，佢一定要聽佢話咁樣一個狀況咯。而到最後佢哋就去到一個可以話係即係有少少病態，同埋有啲唔正常，就係、是、佢開始幻想，開始逼自己信，開始逼身邊兩姊妹。信就係、是、哦，那個主人其實係對自己唔好嘅，要殺咗佢咁樣。呢、這個先至係個戲，我唔可以話佢最想講係一樣咁嘅嘢，但係就唔係純粹係講，哎呀，原來係好似講緊土姐咁樣，有一個工人佢嘅生活係點樣，即係唔係一樣咁簡單嘅嘢。 係我自己睇到咧，有少少，因為咧其實講翻 Sean Shanley 啦，佢自己本身個人咧，佢都係比較同呢個一般嘅規矩咧、這個世界咧係有啲唔係好。融合噶，佢好細個已經離家出走啦，亦都去參過軍，亦都似佢逃走啦，即係所以係俾人係，亦都成日偷嘢噶，咁所以佢成日都係喺監獄度出出入入噶，後嚟亦都係要幾乎俾法國政府咧係要驅逐出境噶，咁、亦都係因為但係因為好多知名嘅文學家啊等等咧，就係、是、幫佢求情咧，先至可以留翻佢喺法國，咁所以咧佢寫嘅人物咧，不係都好多係呢啲好弱勢嘅人啦，咁亦都咧。呢個戲啦，我哋亦都係歸納為一個荒誕劇場啦，即係當時其實喺二戰之後啦，亦都係呢個二戰之後嘅作品啦。咁當時亦都係喺一個存在主義嘅嗰、那個好多人即係開始去留意呢一個思想啊，即係呢個哲學啊咁樣嘅氛圍底下啦。亦都係因為二戰之後咧，好多人即係會開始反思人生究竟有咩意義啊？點樣去走出呢個困局咧？咁所以亦都因為咁產生咗，即係影響咗呢個荒誕劇場嘅誕生啦。可以話，咁就係大家會諗，人由出世啦，至到死亡，中間其實你嚟嘅時候乜都冇，走嘅時候亦都係乜都冇嘅。你中間你點樣去度過？點樣係有意義咧？其實有冇嘢意義咧？咁樣，咁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睇咧，就係呢兩個仆人啦。雖然個主人對佢好啊，亦都有陣時即係最靚件衫其實都俾咗佢啦，話咁，但係咧佢哋係走唔出呢個困境啊。佢哋走唔出，點樣可以離開呢樣嘢？咁佢哋甚至我覺得佢哋最想其實都唔係話要去殺咗呢個主人，殺主人只不過係佢希望可以揾到一個缺口嘅一個方式。咁當然啦，如果作為一個正常人咧，你就會諗，其實你都可以嘗試係咪可以辭職咧？因為始終佢唔係啲即係美國南部嗰啲奴隸係冇得走噶嘛。咁但係佢哋又好似冇諗過呢、這個，我唔知點解佢會冇諗過呢樣嘢啦。 唔係明白嘅，因為依家好多打工仔咧都係想殺咗老細多過想辭職嘅。 可能係，其實好難揾工。咁我唔知啊，但係總之我睇到就係喺佢哋個遊戲也好，佢哋自己裡面嗰個掙扎也好啦，係佢哋好想喺呢個佢哋冇辦法打開嘅困境裏面咧，去衝破，去揾到一個出口，然之後亦都係令到佢哋可以唔使一世都係好似咁卑微啊！佢哋其實不斷咁提到咧，自己係好卑微，係咪可以當中咧即係 Solange 有話過，就算我係俾火燒啊，即係俾人用火燒死，我都係曾經即係燦爛過，即係類似一啲咁樣嘅，即係佢哋作為一個小人物啦。當然我哋明白喺世界上面大部分人咧，其實都腳踏實地嘅時候咧，係唔會諗呢啲嘢嘅，即係會有工咪做咯，係嘛？即係翻工，我係工人，有老細，好正常嘅一件事啦。你一世係老細，我一世工人冇問題。咁大部分人係咁樣，但係咧，當你如果喺呢一階層嘅人，而你有一種思考，你係會諗究竟我嘅人生可以點咧？即係我人生意義係乜嘢嘅時候，你就會開始會好想打破一啲嘢。咁你會揾到呢個乜嘢方法呢？咁有陣時就係喺存在主義之下，係相對地嗰個諗法比較悲觀啊。當時即係二戰之後啊，嗰個氣氛啦。咁所以好多時嘅出路咧，都會係即係你殺人可能未必殺到啊，因為其實如果我哋之前曾經講過，即係動物園故事亦都係啦，即係又未必做到。咁好多時咧都係喺一個自毀啦，即係係自殺，反而係用咗呢一個咧去作為一個出路。咁亦都係即係我諗。當時的一個所謂荒誕劇場，很多時都是比較會是走了這條路，就是他們的戲劇裡面那些人主人翁的出路。 他是文字又是影像，他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 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呢、这個戲咧，其實我哋睇落咧，因為我睇落就覺得好似冇乜特別嘅事情發生。我哋會睇到兩位嘅角色，佢哋好多牢騷法啦，好多虐待嘅嘢啊等等。咁但係其實喺成個故事嘅事件嗰度，又好似即係冇乜特別事發生嘅。咁如果我哋話一個戲劇嘅主要事件，或者講起承轉合等等，好似有冇嘢追嘅咧？其實 成件事咧，因為靠我自己去講呢個故仔咧，我真係唔會講得好好。個原因係佢呢兩個角色嗰個狀態，其實係一個好特殊嘅狀態嚟嘅。我嘗試講得清楚啲，因為我哋好難喺講故仔嘅過程入面講得好清楚。佢呢兩個人物咧，唔係純粹地，即係我哋就咁講，就好似話哦，兩個工人跟住個老細，個老細啊幾好人，佢哋兩個唔妥，個老細就係咁。但係呢樣嘢你諗下咧。即系我唔系话纯粹系因为佢系荒诞剧，然之后我将呢样嘢即系夸张到好过分，而系佢哋呢一个游戏，如果系佢第一日玩嘅话咧，咁就系一件事。但系如果呢个游戏佢已经玩咗三年，由一开始佢对住个老细，佢啊觉得老细好靓啊咁样，然之后见到一个好靓可以老点另外一个，而俾人老点嗰个就开始觉得心心不忿，咁样酝酿咗三年之后咧，其实佢哋两个已经精神失常噶啦，佢哋两个唔系正常噶，我认为系，即系佢哋两个已经系有啲被抑压到一个地方，就系佢觉得有啲嘢要爆啦。其实成句你话冇嘢发生咧，系只不过系佢冇一个实质嘅事件好似要完成，但系其实有噶，就系佢哋暗哑底想杀死嗰个主人噶。佢想殺死佢，呢個係有一個咁嘅事件咯。就算佢喺度玩緊嘅時候，佢哋都喺度醖釀緊呢個情緒，同埋令到自己個動力更加大啊！呢個係佢哋想做嘅。但係咧，因為成件事咧，你聽落去咧就好似，咦佢又殺唔到啊，然之後兩個人又點？所以咧，如果要定義嗰個主要事件咧，與其話係要佢殺死佢哋嗰個主人嘅話咧，我覺得係佢哋兩個一路想辦法想離開呢一個佢哋認為係困局嘅一個狀況。咁其實成個戲咧，如果我哋攞一個正常平時我哋睇係起承轉合嗰個角度咁去睇嘅話咧，係會難啲嘅。但係其實唔係唔存在嘅，因為如果我哋坐喺度睇嘅時候，慢慢會理解呢兩個人身處嗰個困局，然之後我哋嗱，其實就算我哋講起承轉合，其實都係一樣咩嘢咧？我哋一路講起承轉合個起先啦，個起其實係我哋理解嗰個主人翁佢面對而家個狀況，然之後佢點樣去解決呢個狀況嘛。呢、這個就係所有嘅喜係咁嗱，好重要嘅部分係我哋作為觀眾，我哋理解，然之後我哋會想同佢一齊去解決。但係咧，呢個戲得意就係得意在咧，佢哋兩個人面對嗰個困局咧，我哋普通人唔係咁容易發現嗰個係一個困局嚟嘅。所以點解我哋睇落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咦有少少究竟想點啊？究竟個事件係點啊？所以呢一樣嘢點解我頭先喺我呢一大段我啱啱嘅呢段嘅叫做講評入面啦，最重要嘅位我第一樣嘢就係話，我覺得佢兩個個狀況已經唔係一個單純日常生活嘅寫實嘅正常嚟嘅。 但係咧，我又想又打少叉，因為咧。如果你記得咧，等待果陀啦，另一個好出名嘅即係荒誕劇啦，其實佢最初上映嘅時候咧，都唔係話咁受歡迎啊。佢係咧入到去監獄咧，曾經喺監獄做咧，啲監犯就好有共鳴。我今次睇特別睇下呢個女士呢個劇本咧、我就覺得如果佢係做俾一啲菲傭睇咧，我相信咧佢哋嘅共鳴咧係會大過我哋好多。我其實有少少唔同意，即係如果你一開始定性咗佢哋就係精神唔，即係 唔 係好 正常， 係啊，就 唔係話精神 不，佢哋可能去到某一個，即係應該話佢個處境已經逼到佢，因為事實上亦都係嘅，因為佢哋嗰封信咧，其實係就係今日發咗，而個先生咧就係今日俾人捉咗嘛，即係佢哋係呢一樣嘢係佢哋開始喺個遊戲之外，真係做多咗一樣嘢，係將個遊戲帶出咗去真實，踏出嘅第一步，而真係個先生真係俾人捉咗，咁佢哋就係見到夫人好慘啦，所以佢就話見到夫人好慘嘅時候，即係佢哋好似好 enjoy 咁樣，但係其實佢係咪真係 enjoy？ 我哋有陣時都唔知道。因為佢喺一個 個所謂個遊戲裡面咧，佢哋講嘅嘢咧，我哋後嚟會發現佢哋可能唔係啲真實嘅狀況嚟嘅。就算佢講夫人嘅壞話咧，都只不過佢係為咗要激勵對方，即係令到對唔係激勵，即係令到刺激佢，令到你有足夠嘅恨去殺佢。即係其實佢係做緊嘅係一樣咁樣嘅嘢。所以嗰啲嘢佢哋究竟邊句係真邊句假，其實真係我哋都要真係再三去睇咧，先至可以分到究竟係點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你要真係走到入去佢哋個即係狀態，佢哋個心裡面咧，你先會發覺個戲其實唔係話想象中嘅咁。咁唔寫實嘅，我會覺得。 所以我就係話，即係你諗下，我頭先舉個例話，佢做呢一個咁樣嘅儀式或者呢個遊戲已經三年，係一個比喻，就係佢喺呢一個咁嘅狀況入邊已經一段唔短嘅時間，而佢開始受呢一個我哋唔係咁容易理解嘅一個現狀嘅壓迫咧，導致佢有咁樣嘅狀況啊，導致佢有一啲咁樣嘅反應同埋一啲咁嘅睇法，一啲咁嘅做法。我話佢嗰個唔正常係因為佢已經過咗一段咁嘅時間，即係如果係第一日嘅話，佢可能係一個驚人，哇！我嚟到呢個大宅度做嘢好開心啊！你睇下呢度幾靚，佢可能係咁噶。但係過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之後咧，佢嗰個狀況已經唔係我哋單純見到嗰個狀況，而係一個被抑壓咗一段都幾長時間嘅一個狀況咯。即係我所講嘅嗰個唔正常係喺建基於一個咁樣嘅狀況之下，唔係佢哋精神有問題，只不過佢哋喺一個咁樣嘅狀況之下被抑壓咗，而佢點樣去處理呢樣嘢咧，先至係成個戲嗰個所謂嘅主要嘅動作咯。如果我哋講話個起承轉合嘅話， 係啊，其實咧，我又特別喺個戲裡面咧，有一啲位都幾觸動我就係，即係佢哋會幻想啦，即係幻想自己有個情人啦，大家一齊去咗一個島嗰度啦，即係好似係遠走高飛咁樣啦。咁你會諗係喎，確實即係就算我哋譬如喺屋企啦，如果你有啲工人啦，你都會諗佢哋即係大部分時間真係喺你屋企裡面。咁佢哋個年青嘅歲月咧就喺度㗎啦。咁佢可能真係冇機會有佢哋嘅愛情，甚至佢哋有家庭，可能都要離鄉，即係離開咗啦。即係而家香港嘅工人就係兩年翻一次去啦咁樣。咁佢大部分時間就喺咗你個屋企嗰度。咁其實雖然我見到嗰啲有好多都好樂觀嘅，即係菲律賓人。咁但係如果佢哋當中有一啲真係會比較纖細一啲嘅個諗嘢，咁其實咧佢真係好容易，其實就係會感受到可能呢個戲裡面寫嗰、那個嗰兩個仆人，佢哋感受到一啲嘢，佢係咪會做出更加多嘅嘢咧？咁又未必嘅，我覺得。但係嗰種嘅感受，我覺得咧都係真係會有一啲嘅共鳴㗎。 同埋咧，呢一個戲特別在於咧，佢係即係個名叫做 Maze 啦。咁啊，兩個嘅女嘅仆人。咁啊，其實成個戲可以話係由頭到尾都係佢哋兩個人不斷咁樣穿插去對話啦，然後就同個 Madam 去相處啦，跟住又留翻佢哋兩個喺度啦。佢哋兩個又不斷咁樣去玩呢個角色。扮演嘅遊戲啊，等等，又翻翻去我哋講一個主角嘅嗰一個理論入面，咁其實都幾難去定義邊一個先係主角喎。 其實如果你真係要定義嘅話，都定到嘅，因為呢個戲即係你見到嘅兩姊妹嗰個動作反動作啊，即係究竟佢哋個目的係想點啊？同每個人嘅立場係鮮明嘅，佢哋兩個係好清楚有分別嘅。只不過你叫我而家真係要講一個出嚟，我覺得個意義唔係好大啊，因為好多時我唔知道大家即係喺聽咗我哋嘅節目百幾集啦，我哋即係究竟覺得我講呢個所謂嘅一個主角係咩咧？一個主角其實主要係喺我哋分析上我去應用。其實你睇戲嘅時候唔需要太過側重於呢樣嘢，即係你去睇嘅時候，你覺得嗰樣嘢兩個都重要喎，兩個對你有影響喎，咁其實可能係個編劇好叻咯，都得㗎。咁但係當我哋睇嘅時候，不如大家又可以試下，我真係當 Claire 係主角嘅時候，你去點樣睇呢條主線咧？佢受其他人影響之後，佢明白咗啲咩咧？又或者你當係另外一個 Solange， 佢面對成件事之後，佢到最後明白咗啲咩？其實個體會會好唔同啊！只不過到最後，如果喺我的角度，我點解要揀一個係因為一定有一個係重啲嘅，通常都或者有一個係更加值得講。咁呢個作為編劇、作為導演咧，令到個戲有翻一個重心啊！其實係即係呢個係我個人選擇嚟嘅，即係唔大家唔需要話覺得哇一定唔可以，一定可以兩個都重要嘅咁樣嘅。 咁我都認同，其實喺我睇呢個時候都會諗啊，如果個主角係 Solange， 即係我哋作為一個觀眾去代入咗 Solange 嗰個角色去睇， 個體會可能真係會唔同於你代入 Claire 嘅角色去睇 啦，係啊， 就或者唔單止呢個戲嘅，可能嚟緊有其他戲，大家各位去睇嘅時候，可能喺唔同嘅角色試下代入去感受嗰個角色佢嗰一刻嘅諗嘅嘢啊，佢當時嗰刻嘅感受嘅時候咧，可能會俾到你一啲唔同嘅睇法。 其實阿傑，如果你講到咁嘅話咧，個導演個擺法咧可以爭好遠噶。你諗下，如果 Claire 同埋呢個 Solange 係個導演長期都係個 Claire 少少地背台，我哋見到阿 Solange 嗰個反應一路係阿 Claire 係咁喺度逼佢或者做啲咩，我哋見到阿 Solange 個反應多啲 ，Solange 就好自然變咗做個主角噶。所以其實係，與其話我哋咁樣代入咧，我哋攞住個劇本我哋睇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每個人嘅感覺都唔同嘅。有啲人會強啲呢樣，有啲人會強啲嗰樣，唔緊要嘅。只不過你攞住一樣嘢，然之後試下咁樣去睇，又會點啫嘛？可能你同我睇法完全唔同，都冇緊要嘅。 又或者係都係，我覺得係重要係睇下編劇，其實即係你可能喺個劇本裏面會睇到編劇其實佢係想點樣嘅。因為如果唔係，當然我任何人都可以攞住個劇本，然之後係用你嘅中意點樣都去，咁其實點都得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有陣時都可以。如果從個尊重嘅劇本嗰方面咧，其實有陣時喺個劇本裏面咧，你都會可以睇到編劇本身佢係想點樣，佢係想講緊嘅乜嘢嘢，咁你就已經可以係去做到一個比較即係如實反映到嗰個劇本嘅一個處理啦。 嗯，好啦，咁啊，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講咗對 Maze 呢個劇本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對啲傭工好啲啦，對啲打工仔好啲啦，記住啊，嚇係啊，咁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拜 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